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，但我熟悉他的心情，但愿遇到你。十点大陆机，每晚与你准时听见。 曾经有一个真挚的声音放在你耳边，你没有听到。 当明日纵身在耳边轻轻敲下，你我又共迎来了新的一天。我是吴兆涛，欢迎光临冰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歌，我是吴兆涛。听夜歌不寂寞，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兆涛。也许我们会有那么一天，好像都成熟了，十点之前就入睡，不再听情歌，表情可以长时间保持一种天气，然后开始关心国家大事，看参考，看新闻联播，看春晚，读新闻周刊。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，曾经你在夜歌里面所留下的那些感动，只是年少轻狂时偶然间的一时冲动而已。难道真是这样吗？ 别走得那么快，请别走得那么远，我的心不自觉已开始想念。又是孤单的夜，我无奈地望着天，你的眼告诉我你的心已飞。因为感觉刺痛心碎，脑海重复着你说过我不够特别，我只是一个普通女人，一个多愁善感的女人。 我是做电视的，你说熬夜加班吧，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，是个挺平常的事儿，各种原因吧，这个节目需要你近期赶做出来，那加几个夜的班都是很正常的，一整晚一整晚的面对着屏幕，那人呢，从机房里出来，整个都在飘，跟踩着棉花走路一样。不过加班虽然很痛苦吧，但，你工作做完了。那种成就感啊，满足感啊，其实也挺让人平衡的。而且，加班的过程，也可以自己从中找乐嘛。你比如说，我们几个朋友聊聊天，吃点零食，边玩边工作，那时间啊，过得也挺快的。 小刚，怎么这么快活？ 大家，我欢迎带你玩。 忆，回忆那些已经失去的美好。 回忆的心，于是每 夜空里， 每个夜 只有你，只有思念，是天空最耀眼的星星。 我多么想念你，当时间都失去了意义，穿越思念后等成心想，让你需要的时候可以投递。 修饰你的成熟，有的诸如年少轻狂，偶然间一时冲动。我突然明白了你为成熟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。我用非常同情的目光望着你，然后和你一起听这首歌。 在

是一名博士研究生，别人都很羡慕这博士的学历，可是有几个能知道我们的付出呢？每天在电脑前面都超过了15个小时，晚上加班到一两点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。今天晚上就是第三个晚上了加班，因为我程序马上就要调试成功了，这时候很兴奋，其实一点也不能松懈，尽管很累了，可是我觉得只有坚持，坚持才能够胜利。 的站牌，回忆飞驰而来，发送我回家的男孩，你是不是还在等待？胡同口的是车海，单车排成一排，手放在你口袋，心跳得特别快，的相爱。我还记得你， 我还记得 还自己的样子，我们并排坐在一起的样子，风吹着头发扬起的脸，我们是最幸福的孩子。

是苏打绿的小情歌，好像一歌都是一些小情歌，不尽然。比如说我希望你好好的，这也是一首歌，但这句不疼不痒的话这样说是没有用的，你必须站着浓浓的感情说才有震撼力。之所以这样随便的说了，是因为我想让你听另外一首夜歌，叫拥抱不见得拥有。这句话你明白吗？ 跟着街灯低头到清晨，回忆烧尽还有点余温，心疼我曾深深爱过的人，今夜睡得安不安稳。相信爱人就要爱到灵魂，我不管你给的不完整，就算约定别听进传闻，女人的直觉很准，落不到最后还是会等。拥抱不见得拥有，牵手到终于放手，爱不爱你都会有理由。我不想再偷勉强的温柔，至少在伤透了心以后，生命不会因此而掏空。拥抱不见得拥有， 睡，也许只为了爱，在深夜 不肯入睡，到你来和我相会，日复一日。 这里是伴你度过黑夜的夜歌，五周同和你在一起。歌声飘远，有人开始拉窗帘，而有人在看自己的感情线。前者是觉得对面楼上那盏灯后面好像藏着一双眼，他自己不安全，而看感情线的是在寻找刚才歌中唱的感情线上的那个点。好，晚安，我是吴卓彤。